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 欢迎各位好朋友，这里是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两广地区的民歌。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有着丰富多彩绚丽夺目的民间音乐。现在环绕在耳边的这首旋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电影《天下无贼》的片尾曲。知道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广西民歌，优美的旋律加上动人的歌词，带给人别样的感受。 山清水秀，太阳高，太阳好。 到山歌好比春江水，这也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广西民歌，很多歌手也都翻唱过并演绎不同的版本。现在让我们听一下斯琴格日乐在南宁民歌节上演唱过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在广西民歌中，除了描写广西特有的山水美景和赞美广西人民的纯洁质朴外，对于爱情的热烈表达也是少不了的。这首《想歌一天又一天》就充分表达了对心上人浓烈的情谊。 我漫漫长多想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让我们从广西跨一步到广东。月光光是一首很经典的广东童谣，在广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首歌词字里行间农家生活气息非常浓厚，表达了父母希望宝贝快快长大的心情。接下来我们将听到这一首歌《花好月圆》。我想很多年轻的朋友，尤其是80后的，听到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就是任贤齐和杨千嬅的电影《花好月圆》。而这首歌呢，是一首广东民歌，给人一种温馨甜蜜的感觉。